有的话到嘴边说不出来，有的人需要用明天等待，后来的后来你还是比别人慢半拍，是不是你又站错站台？某一天天亮之前你在那个坐标出现，突然之间又想对你碎碎念，没有你在谁会是我的挡箭牌，谁来为我着急等待，谁能聆听一朵花开，没有你在谁寄给我冰镇牛奶，谁为我痛

世界，第几个礼拜天守一切，连命运都改变。我把心烧成火焰，让怕黑的你这温暖如眠，我晓得时间如雪，有时候会覆盖一切，但是真爱一如倔强会重生的绿叶。第几个礼拜天还是很有感觉，用眼睛去素描你内心世界，第几个礼拜天也像更热烈，两个人守一天，连命运都改变。曾有的敏感脆弱，在我的胸口你就躺下来，别说将有的固执冲动，守变心。